那个被房东赶出来一个人流落街头的我，那个为了业绩四处奔波不肯停下来吃午饭的我，那个加班到深夜然后在办公室睡着的我，那个一个人从来不说不可以的我。我呜呜地哭着，这么多年的委屈都熬了过去，眼看着我们的爱情就要开花结果，却死在了这个满身变异的春天。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我最讨厌你一副不需要我的样子，我最讨厌你一副你什么都可以的样子。为什么你就不能在怀里撒个娇打个滚儿？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。对，我一点都不可爱。在家的那段时间，我仿佛一下子又变回了当初那个小公主。我妈说我从小就喜欢粉红色，所以即使我不在家，她也会把我的床单被罩统统换成粉色。她还说我小的时候最爱穿蓬蓬裙，然后不停地转圈。我小的时候最爱玩的就是芭比娃娃。原来我当初有那么少女，可我现在却变得我自己都不认识。满脑袋的工作，我又有多久没有好好生活了？是啊，一开始每个女生都是公主，换句话说，每个女汉子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小公主，只是我们把自己伪装得太坚强了，让别人误以为我们刀枪不入，不需要关心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变得愈发坚强，而我们也想要撒个娇，可长期的坚强使我们并没有办法立马柔软下来，于是我们选择更加坚强。所以到最后的最后，那个住在我们身体里的小公主便离我们越来越远。就像小王子说的，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，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，可又有多少人记得所有的女生曾经都是小公主？虽然也只有少数人记得，所以姑娘别再逞强了，适当去变得柔软，或许生活更多的乐趣也会变得像一个王国那样，让你重新唤起你内心的小公主。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，我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不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夜雨变成秘密关上的门，莫名的情愫啊，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 岁月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莫名的情愫啊，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？只好把岁月化成歌，留在山河。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 小小的安慰。 兴奋，小小的鼓励，你会不会勇敢？哦，小小的世界里，我不能是你的一半，我情愿做你无名的歌。 可以，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。 终于可以。那时候的确很美丽，她真美，所以惋惜。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，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。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，曲折的夕阳浮在歌荡，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。伤口没生长，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。像风一样，你靠近云都下降，你卷起千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往里闯。你不就像风一样，侵略时沙沙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你像风一样，触摸时温柔流淌，席卷我还不声不响，我喜欢这种收场。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，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，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是个不会聊天的姑娘，对，就是那种可以把天聊死的人，不知道对方怎么想。于我而言，我只是不善言辞，而且单身不一定就可以被聊，何况是一条条朋友圈。我只是喜欢每天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里送祝福、秀恩爱、发自拍、做微商、偶尔点赞，看着他们的热闹，永远站在圈子外面，不敢进去，也不想进去。自己的朋友圈不是不发，偶尔转发一篇、两篇文章，不到几个小时，就连忙删去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，朋友们都说我很奇怪，电话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我说，其实我很好，只是我不知道那些朋友圈应该发给谁看，应该让谁关注。直到那天我遇到了你，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你，很奇怪，第一次见面之后，我居然直接忘了你的模样，想不起来，但是你的声音我一直记得，像一首温柔的诗歌，又含着磁性。我站在离你不远的地方，你侧着身在认真地打着电话，阳光全洒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周身都在发光了。那一刻，公路的车水马龙，公交站牌下的人声喧嚣，在我的眼里、耳朵里，他们不再是嘈杂的噪音，因为有你啊，我听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。看见一个人就心生欢喜，大概是我遇见你之后喜欢上的样子吧。我承认，遇见你我就想发朋友圈了，我想让你知道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心事。 朋友的朋友，这种关系最容易暧昧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不能。能加到你的微信，我已经心花怒放了，可不敢轻易想入非非。偌大的校园，想遇见一个人很容易，但是陌生的想念也很容易被人淹没在人潮里。我没有记住你的模样，所以偶遇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和你的身上。我只有看你的朋友圈，知道你在宿舍还是食堂，在图书馆还是操场，每每想要跟着你的脚步一起，在想到我记不得你的模样的时候突然止步，万分懊悔自己永远脸盲。脸盲也是一种傲气，骄傲地以为自己会像以往大多数人一样轻易忘掉你，但是我想错了。你的名字，你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，我只是一直想不起你的模样。朋友的朋友，这种关系最不适合单独约会了。我只好每天发不同的朋友圈，标注着地址，朋友圈只对你可见，发心情，发鸡汤，发自己的日常生活，甚至发自拍。我就是想让你也可以看到我的生活，我的心情。每一次你发的那一个心形的赞，我都会喜欢很久。十月份的朋友圈满满的都还在，每一条你点过赞的朋友圈都舍不得删掉。你与我就是不敢言说的喜欢，是在暗处滋长的心事。十一月份我还在发着只有你可见的朋友圈，还在期待着那一个心形的赞。等到十二月份，我想我会去找你的，你的宿舍，你的教室，足够熟悉的时候，我总会一眼就认出你。那些只有你可见的朋友圈，你点过赞的朋友圈，都截图给你。我踌躇了两个月，终于在岁末的黄昏微笑着叫你的名字了。 你好吗？天气好吗？只剩这 着你，藏在心上秘密。

好像一个可以放着秘密的树洞。第二天送朋友走了之后，我发了一条信息给他，说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只能瞒着全世界去爱。我很开心能成为帮人收藏秘密的人，而自己的秘密我却只能自己收藏，因为我知道关于你的问题答案不在别人那里，而在我自己的心里。所以朋友聊到你时都会劝我忘了你，我也只是笑着说都过去了。当你偶尔问我近况时，即使很想告诉你，但我仍然想念你这句话我都忍住不说，也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。不说不是放弃表达，而是因为我懂你和我一样，面对生活和爱有着某种偏执的信念，不允许半点起哄，所以言不由衷和敷衍客套的话我不说。成长和爱一样，都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。我们从只会哭闹的小孩子变成一个懂得控制情绪的大人，每个人都经历了复杂而精密的蜕变。进化之后的生活也许更美，进化之后的我们也许更好。而那些点滴数算的孤单，反复纠缠的思念，决绝坚定的告别，我们都不说。这并不是对生活示弱，而是更加懂得了生活跟自己的关系。生活不是敌人，我们不需要打败他，他是最亲密的恋人。我们只需要真诚的去和他相爱，当然并不是真诚的去爱就会得到同样的回报。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残酷，但这就是生活和恋人除了美好之外的另一面。本雅明说，了解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的去爱那个人。对恋人是这样，对生活也一样。不抱希望并不代表着消极和绝望，就像我仍然爱着你，但我不再想要占有你，不再想要在感情里一味地去索取，而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变得更好，变成你从前期待成为的模样。我也仍然相信，有些话即便我不说，懂的人会懂，不懂的人早晚有一天会懂。 未必会来，未必会走，早应该懂得这世界没什么不朽。时间是条狗，拼命啃食它的肉骨头，再多挑逗也不会回头。未必会来，未必会走，命运是量身定做，也难免出错。应该相同，谁最后不是两手空空，也不管你有多舍不得，但多在身体流传。 必会来，未必会走，命运是量身定做，也难免出错，应该想在身体流转，只剩回忆的血在身体流